四下午的3:05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希望这个时候你也是可以面带着微笑听这首歌，来自于弦子10年前的作品《蒙娜丽莎》。当年包括这首歌，也包括了很多人很熟悉的《醉清风》《不得不爱》啊，这些作品想一想，也算是弦子很有代表性的曲目了。而且我想这样的歌呢，也一下子让人记住了，这个声音可以很干脆也可以很甜美，同时唱歌态度可以很 rocker 很摇滚的这样的一位女歌手。最重要的是她是 made in China 国产制造。之所以我会在下午的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曲的时间翻出来这首2008年的蒙娜丽莎，是因为昨天很无意的一个时间当中，在兄弟电台的广播当中听到了算是弦子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推出的一首新单曲，那首歌叫做喜欢。但其实比起新歌喜欢来说，我个人可能更偏爱醉清风啊、蒙娜丽莎呀、不得不爱那个时候的弦子。所以想起那句话怎么说来的，歌还是老的好，人还是旧时的真。下午好，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闭上了你的双眼，把我名字想一遍，有没有慢慢看见我才走的脸。如果这世界顶着同一片天，那我们之间怎会不相恋。在梦和现实交接都去不了的地点，就用我全部想念缝起世界两边。遥远的视线要看你的一切，偶尔化作雨代替我来轻抚你的脸。天空想你就像天空覆盖你影踪，每朵云都是思念的转动。天空，我和你的天空，经过烈日狂风，难道没星星珍藏？交接都去不了的地点，就用我全部想念缝隙世界两边。永远的视线要看你的一切，偶尔化作雨代替我来轻抚你美丽的脸。天空想你就像天空覆盖你影踪，每朵云都是思念的转动。天空，我和你的天空，经过烈日狂风，难道没星星见彩虹？爱不能够留在身旁，就让我们把它种在心中在生长。谁不是经历过创伤才学会更坚强。 首《想你的天空》，来自于伍思凯的老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恋人的天空其实可以很大很大，大到无边无际，但是这样的天空当中只能容纳一个人的名字，一个人的事情，或者更多的只是关于他们两个人的美好的世界。 总是忍不住寂寞掉下眼泪，你才会给安慰，担心短暂的晴天随时都可能被阴霾收回，等待有机会最坏也最甜美，我乐观却疲惫，因为太怕失去你，所以连快乐里都装满伤悲。 之前可以在 KTV 里面KTV 里面很顺利完成这首左边的女孩们都要给你竖一个大拇指赞，最起码说明你的嗓音真的 够高亢，够嘹亮。其实我已经有点模糊这首歌最火那个年份到底是哪一年了，但是脑子里面不模糊的是，或者说很肯定的画面是，《奋斗》当中米莱给陆涛，也就是佟大为扮演的角色唱的就是这首歌，而且呢，据说当时是打算让王珞丹自己在电视剧里面亲自唱这首歌的，但是因为喉咙不适，所以播出的时候才放了杨丞琳的版本哦。 Just fine before I met you. I drink too much and that's an issue, but I'm okay. Hey, you tell your friends it was nice to meet them, but I hope I never see them again. 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 Moved to the city and I broke down crying. 4 years no calls. Now you're looking pretty in a hotel bar andSheets right off the corner of the mattress that you stole from your roommate back in Boulder. We ain't ever getting older. We ain't ever getting older. We ain't ever getting older. As good as the day I met you, I forget just why I left you. I was insane. Stay and play that Blink 182 song that we beat to death in Tucson. Okay, 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 Smoker, Healthy, Closer, 下午的3:19，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就有发现这首歌隔一段时间没听的话，真的会恍惚地产生一种老歌的既视感，也会觉得从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找到一种熟悉的啊，很踏实的感受。但是因为我们是人类嘛，我们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总会带领着我们想要去探寻更多不知道的新鲜的事情，新鲜的东西。所以这首歌对你我来说都是一首新歌，但是马上会在月末的时候在一部电影当中听到它。我们有请黑碧田馥甄，估计这首歌会是继小幸运之后又一首跟电影一起红起来的歌。爱了很久的朋友， 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

等不到人，也至少盼着自己。 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 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不管是田文田馥甄的爱了很久的朋友，还是薛之谦黄龄这首来日方长， 不过是场， 都跟电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谁行 两首歌都唱太深沉，听得也太投入了啊，但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一点点抽离出来的状态，跌宕起伏的转折啊，最好还是来一个神转折，比较调剂一下气氛啊。仙女气息飘飘的黄龄，来呀薛之谦，反正有大把时光，来呀造作呀，反正有大把段子这哪跟哪儿啊。好了， Ever Loving Run Away， 马上我们要结束上半时段，广告要来了，待会儿和你一起唱，稍后继续。 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幸福的时光总在公园里，泽居繁华大境，畅享儿童主题公园，永定河孔雀城新品组团，82-115平米法式美宅，恭迎实景品鉴，0105841234。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记故2017-058号。 北京东中冶兴隆新城红石郡，百万方生态之城，高铁直达，英伦都铎建筑纯熟配套。80-160平精装洋房小高层，400-688-998。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新房证第2018-002号。 月公馆春季购房节，空港南50-90平米精装公馆自由购，五重惊喜抢不停，0108898918，0108898918。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霸房证第2017438号。 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本市的扩散条件依然不利，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都比较差，仍然处于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中，请大家尽量选择绿色出行，并采取健康防护措施。另外，今天中午天气冷暖适中，大气透明度较差，不适宜开窗通风。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度霾，西部山区有阵雨，东南风2级转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有轻雾，东南风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全民阅读的情况。 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昨天发布。2017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80.3%，保持增长势头。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和纸质图书阅读率为73%，均有所增长。2017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6本，较16年的4.65本略有增长。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12本，略低于去年的3.21本。10.2%的国民年均阅读10本及以上纸质图书，5.4%的国民年均阅读10本及以上电子书。另外，手机和互联网成为我国成年国民每天接触媒介的主体。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间最长为80.43分钟，互联网接触时间为60.70分钟，微信阅读时长为27.02分钟，18到29周岁群体日均读书时间最长。调查还显示，有声阅读成为国民阅读新的增长点，移动有声 APP 平台成为听书的主流选择。其中，成年国民的听书率为22.8%，较16年的平均水平17%提高了5.8个百分点。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站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下午的3:34，欢迎你继续回到4月19号星期四的和你一起唱，依然是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戴毅。刚才说我很想展示一下唱功，但实际这个时候应该把演唱的时间交给他。 女人真聪明，一爱就笨，往往爱一个人有千百种可能，滋味不见熬过长夜孤枕。好深，我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和灵魂，让我擦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部传闻。将来若有人跟我争，要答应不会默不作声。他能不能，能不能让我擦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部传闻，再聊聊若是非得分，心相约谁都不许苦撑。他能不能，能不能，他能不能，我能不能， 这是我跟江慧姐合作的一个歌，我觉得很有面子。 我不会逃避，我会很认真，那爱来敲门，回声的确好深。我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擦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部传闻，再聊聊若是非得分，先将约谁都不许苦撑，他能不能 写给张惠的晚婚，有空的话呢，看你能不能把你心目当中那一首属于你的也属于李宗盛那一首歌告诉给我，这样的话也许在下一次在广播当中，在电波当中，可能你就会听到你心中那一首李宗盛的歌。3:39，欢迎继续回到和你一起唱，就在 FM974，这也是一首老歌，交给飞飞桃。 我的长枪金色依然就在眼前， 在慢慢，你早就忘了，是我忘不了。I can't forget you, no.被坦白不到什么时候呢，你不要继续坐在那里一直可怜自己，忘了他可以的，你是个带种的男人的，反正你对我们的爱从不看重，付出那么多但你却都不感动，现在随便你要怎样我都不伤痛，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不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Sing with me， 和你一起唱。它是在每个工作日下午的三点钟到四点钟，就在这个频率，就在这样的直播间 FM 九七四。我是戴毅，看到了北漠大个子的留言，最想听到是李宗盛版本的《最爱》，记下了。也看到了很多打招呼的朋友，猫 CC 说这个春天每天天气都很调皮，或风或雨或热或冷。你能告诉我今天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吗？我的感觉是初夏已经到了，但据说冷空气在来的路上哈。周末的时候天气可能会有一点凉。他说不管怎么样，下午三点钟开始内心就是愉悦的活泼，喜欢跟着电台里的歌让心情变得晴朗起来。也是哈，外面天气属于多云状态，希望你的心情是晴朗的。有请拉拉徐佳莹。 新鲜的光束戴墨镜也挡不住气氛吹热闹，气泡已经开始大胆演出，来几句快乐让其他人都羡慕，什么都丢掉是最最美妙的庆祝，痛了哭了疲倦了都要拜拜，说出来我就说出来，想笑就笑出来，现在大声宣布，既然你爱我，我要全世界的祝福，像害羞的奶油不怕滚烫的蜡烛，一定要幸福时刻好，你得记住，随时上我俩心定做的甜蜜吩咐，算得孤单 拉拉徐佳莹拉拉队，